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ong Kong Peanut.com， 我系志冠。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面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面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喂，好啦，翻到嚟啦，嗱，咁啊，其实 好多议题喎呢节， 其实系嘅，咁啊，美国选举之后咧，咁啊，我哋唔可以唔忘记，即系其实阿特朗普咧都有啲认叻嘅地方嘅，咁啊，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头先佢除咗讲话，呢一个系即系 tremendous 嘅一个即系 victory 之外啦。咁啊，佢仲加咗一句说话啦，即係佢当然亦都要骑一骑老共啦，係咪，佢话中国啦，咁啊，即係经过我自己成功即係施压之后呢，中国终于肯放弃呢个中国制造2025啦。咁我觉得即係嗱，好多人都唔信，但我觉得即係佢讲出呢个说话呢，即係起码代表佢信，係咪，即係呢个道理就同佢当即係喺四月嘅时候点解会信阿金仔一样。咁啊，亦都解釋咗點解佢會即係同呢一個阿習近平傾得掂，然之後即係月底開會，係咪？咁啊，你見到好奇怪㗎喎，件事出咗嚟之後呢，咁啊官方冇否認，即係起碼你見到外交部冇否認，環球時報成日嘴嚼嚼嗰啲呢，幾格格嗰啲都唔敢否認。 唔係，你睇下環球時報，即係近呢兩三個月以嚟呢，就呢個中美貿易衝突甚至乎即係全面嘅對抗咧，其實冇乜嘴嚼嚼嘅，偶然有一兩次可能 最近都有嘅， 擦槍走發皮書嗰陣時啦，出嚟講 都有嘅。 中國發皮書嗰陣時係出嚟打美國 咯，但係佢嗱相對以前嚟講，啲極左路線咧喺近呢幾個月咧， 梗係靜曬啦， 係不敢類似半步嘅，或者係唔會即係零左勿右嘅。以前佢不嬲都激過官方㗎嘛，作為試金石又好，即係賊佬試沙煲，睇下外界嘅反應點都好，大家都知佢癲㗎嘛，係咪，睇你癲成點㗎。 掌控呢個意識形態嘅人都收工啦，王沪寧都收工啦。 其實老共呢就真係由開國到而家呢，成日都玩呢啲咁樣嘅口號啊，幾多個五年計劃啊，咩四個現代化啊，改革開放， 江澤民曾經整過， 唔使搞呢啲咁嘅口號啊， 做 咩三個代表啊，乜嘢 做咪得咯， 以咩習近平嘅思想為咩理論核心啊，屌！ 所以你見到今個禮拜一個習近平在內，一個黃岐山在外，其實都係講啲嘢咧，即係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嘅，對住同一份稿去講，一係咧就係你讲起美国嘅时候，就唔开名喺度暗批，系嘛，即系好似有啲人啊，系嘛，搞多边主义啊，搞呢一个保护主义啊，啲成个八婆咁样样，其实真系你又唔敢开名，即系你习近平又系啊，黄岐山又系，呢个习近平仲戇鳩，即系佢喺度讲啊嘛，即系中国咧就系好似一个大海咁样样吓，即系见到咁多年咧，即系有风有浪，亦都有晴天嘅日子，咁佢即系佢人哋写一篇稿俾佢，佢又唔睇清楚。即系佢喺度讲呢一个狂风骤雨嘅时候咧，即系普通话读啊嘛，佢讲咗疯狂宇宙啊，咁啊几戇鳩啊！你话真系即系佢讲。 所以我咧，最近咧，唔知点解无端端系睇电视定系点样咧，突然之间播翻咧阿老等嗰啲普通话 啊， 即系四川噶嘛， 四川话， 喂，四川啊。 我发觉， 即刻， 佢同我啲普通话都系即系近榜。 唔系啊，四川话你知啊，好难听啊，好难听得明啊。 我哋未必听得明啊。 听得明， 其实阿老毛都系啦，佢喺湖南腔。 湖南啊， 都 系 好乞人憎。 识鬼讲国语咁样？ 唔系，我觉得 个个唔识讲普通话。 即系阿曹总，你噏到呢个 point 嘅时候咧，我想而咧俾两句就系咧， 唔系有啲风狂雨走吓。 即系老实讲，如果你真系唔惊美国佬嘅话，你使乜请基辛格？ 咪咯， 喂，基辛格系第一个话要 engage 你嘅人。OK， 当然当阵时嘅国际嘅政治背景就系要对抗苏联嘅一个手段。 中共系次要矛盾，苏联系主要矛盾， 系咪啊？但系你可以睇得到，喂，佢系第一个转态，话唔可以咁样，即系再容让你嘅。嗱，而家你去到。虽然你系嘴嚼嚼，我唔知嗰阵时候啲翻译系点翻译法啦，咁样系嘛？嘴嚼嚼讲嗰啲咁嘅，我见到阿老习都好串噶，即系佢无论个样啊个态度，系寻日定前日我唔记得咗，系好串噶。 咩场合先？ 咪就系基辛格嗰个场合，佢嗰、 啊、 段opening 咯， 系啊。 系嘛？即系话，我哋中美嘅关系啊，又即系有起伏啊，之前 唔系嗰啲咩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啊，你都食背啦，讲呢啲咁嘅说话。 唔系，同埋即系中介呢一句咧，其实我唔应该教正你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想你知爆嘅话，谦厚啲啦， 唔会啊， 唔好以为揸住两个臭词就大 Q 晒先得噶。 反而黄奇山今次喺新加坡咧，佢讲嘢都略懂谦厚、哦，即系当阿彭博咧，其实俾佢戴高帽嘅时候咧，话：，黄奇山呢个人劲啊，喺中国咧被誉为呢一个救火队队长啊，咁样样。咁啊，黄奇山佢即刻喺度讲啦，吓、啊，从即系由细到大咧，其实我对呢啲咁嘅日美之言咧都好警惕嘅，其实就系、是、咁啊。中国有个 转翻人转头喎、啊，其实系 佢话叫捧杀咁样样吓、啊，即系咁。当然你系咪捧杀紧我咧？咁样样，即系其实大概咁嘅意思。咁啊，其实佢成段说话，其实佢都即系都系嗰句啦。嗱，佢透露咗愿意同美国咧就一齐倾 天。其实佢系系啦，讲咗噶啦。 咁啊，即系同时间咧，亦都喺度又系有啲人啦、啊、吓，又呢个咩保护主义啊吓，同埋呢个单边主义啊咁。但系佢又话愿意即系呢一个倾掉啦。咁唔系讲真，喂你系又就系、是、系就系、是、就即系系谦厚啲啦。 下个礼拜 有啲人咁啊，跟住 所以我咪话嗱，今次咧，貿易有个好处，第一咧就系、是。你即系你串柒柒啊嘛，即系用啲粗鲁啲嘅说话讲大家就明白啦。咁咪俾人一巴两巴咁打咯， 咪咯， 系嘛？虽然我又估计即系唔会长远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打你个气焰先。 嗯， 等你做嘢咧，小心翼翼 啊。 嗯，有好处定系唔好处，我唔敢判断吓。 嗯， 就系你唔敢乱嚟，成日玩呢啲咁嘅口号，系嘛？成日打开口牌，冚家场 啊。 2025咪就係開口牌嚟㗎囉。 但 一帶一路咪開口牌嚟㗎囉。 但好過癮喎，呢段琴日特朗普喺記者會度講喎。 係講呢個2025。 佢係喂中國同美國嘅政治分化同中國2025呢扯上關係㗎喎。佢係中國呢係放棄咗呢個計劃啦。咁佢係如果唔係兩年後嘅經濟實力呢就可以超越美國。 好啦阿樓你 咁 冇 咁誇 啦。呢個特朗普講嘅大佬啊唔係我講。佢係2025對中國係 你信唔信 美國人係嗰個收大嘅收視。 即系你话习近平， 唔系我觉得嗱，第一 佢好夸张， 特朗普讲嘅嘢咧 就一斗夸张啦。 你一定要咧系打 discount， 咁呢个当然啦。 OK， 甚至乎打五折，甚至乎六折咁滞。 琴日记者会讲噶， 即系第一我唔会信，就算你唔喐中国转头，佢系咪真系能够两年能够爬到你？ 咪咯， 我唔信，因为点解咧？爬到你嘅意思系计人均生产总值噶， 系咯， 唔系计嗰个总量啊，大佬我。我哋话晒呢个13亿人，系嘛？喂，你得三亿，咪梗系多过你啦。 嗯、 喂，好自然噶系嘛，大佬呢个第一个计算方法，即系唔好咁反智。 嗯、 喂，第二就系、是，喂，我又唔信，真系两年之内可以跨过你、啊 嗯。如果净系单计、啊， 喂，如果净系讲钱嘅话，就冇嘢好讲。 但正如先我喺度数嗰几个好重要嘅人类发展嘅指标，屌你拍马都追唔上啦，系嘛？ 梗系追唔上啦。但系佢有一样嘢咧，佢系好沾沾自喜嘅。中国就系佢嗰个进口嘅市场，佢即系个市场好大。佢今次进博会就系想宣扬呢样嘢啫嘛。即系而家，即系你知唔知道？其实你全球第一嘅市场，你话即系进口最多货品嘅市场，当然系美国啦。咁美国嗰、那个，你知唔知年进口几多亿啊？ 二十年35万亿。 系唔系？即系计美国啊？2.48万亿，咁而中国咧系1.87万亿，咁而你唔知道香港排第七嘅，香港排第七咧都6000几亿嘅， 喂，香港转口嘛， 系啊，进系， 喂，香港人系最快最醒，系睇到中国市场嘅，而家大佬，咁80年代 咁，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你就系计中港两个国，即系两个地方，即系话成个国家计咧，其实中港加埋咧已经系等于美国噶啦，那个进口市场系，咁啊，即系当然啦，美即系中国就好叻利用佢自己个进口市场咧，就作为佢自己个政治嗰、那个政治武器，其实就系、是，即系等于就系话，如果你要入嚟香港中国买嘢嘅话，卖嘢嘅话，喂，咁你一定要放弃一啲政治原则啦，系咪？譬如好简单。单就系呢个航空公司咁样样，你要将台湾咧就列做呢一个中国台湾咁样样。咁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话讲呢一个即系中国制造2025系咪真系放弃咧？咁当然唔会系真嘅啦。但系我相信习近平咧系口头承诺咗特朗普。 唔系我担心系呢样嘢，就系特朗普咧，即系或者美国政府咧，反而喺我哋最关心嘅政治啊人权嘅问题上边咧。 让步 系，佢攞我嚟 trade 嘅真， 我一啲都唔出奇。 呢个唔奇啊，以特朗普商人性格 系咪 啊？系啊， 即系例如话你嗰阵时候逼嗰啲美国航空公司一定要加中国 台北， 好契弟噶， 好多航空公司咧就系、是、 跪低咯。 入跪晒，跟住咧就系、是、即、好似唔知话福建咁又唔加中国啊嘛，点玩翻个转头啊嘛，系咪？喂，大佬，你做生意就做生意，系嘛？不嬲都系约定俗成咁叫啊，咁叫，唔好喺呢啲咁样嘅戆居嘅问题上边就上晒 搞搞震系啦， 就玩民族主义系咪？你喺呢啲嘅问题上边咧，我觉得应该同佢即系执紧嘅，即系嗱，你要佢守国际游戏规则啱嘅，唔单止喺经济同贸易上边。你更加要佢喺即系成个即系对国际嘅政治嘅责任上边咧，系要佢做多几前重。 嗯， 喂，你要做世界嘅第一个强国啊嘛，系咪？你要超越美国。虽然我觉得几个世纪都唔使谂。 嗯哼， 因为人哋嘅地方咧系一个即系种族熔炉嘅地方，我讲过好多次。 嗯， 你净系单一民族嘅话系唔得嘅。 嗯， 你系唔够人斗嘅。 个创意唔够可能系。 唔系，因为点解人哋系将？基本上是最叻嘅人啦，起码 头嗰 10-20% 嘅人是世界精英嚟噶嘛，个个都扑晒去噶嘛，中东人又好，亚洲啲最叻嘅人全部去晒嗰度噶嘛，犹太人亦都唔少啦，系咪？ 系啦， 喂，你点可以靠我哋单一嘅民族，系够赢人啫？所以咧，如果我做佢，我就计呢条数就。诶，横掂都唔够噶啦！屌，我哋咪做阿二咯，做阿二都唔好差啫，系嘛？攞金牌，大哥， 我嚟做咩啫？ 喂，下下都要攞金牌嘅咩？ 做阿二啊，生活仲舒服可能 系嘛？你唔使大佬成日穷兵黙武，屌呢度关你事，嗰度又关你事，大佬 下下都顶， 好似好得闲咁，大佬成日好似美国佬，大佬太平洋又关佢事，大佬 周围顶啊， 亚洲又关佢事，中东又关佢事，下下都要佢出兵，屌大佬下下都关你事咁， 唔系咯？ 咁你俾佢搞啦， 系啊，咪放水去 搞添。你争嗰啲嘢，其实个面子嘅问题， 咪咯。 你咁你班友仔咁中意搵钱，见到个钱就开眼， 咪 咁你咪继续搵钱咯。不过唔该，你做一个即系世界公民嘅时候，做得似样啲啫，大哥。 守下规矩啊， 起码对香港好啲。 尊重下咁呢个 at least 期望啦。 你继续将我哋个 showroom 摆出去， 系 咪？再。逐步将我哋呢个 showroom 嘅 experiment 引入你嗰度， 系 都够好啦，大哥系嘛？ 跟住吸多， 我又唔信 吸多啲水 翻嚟。你咁渣，真系两嘢就俾人搞到落台。如果你真系咁做，系嘛？ 如果你真系咁， 我又唔信真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嘛？喂，你嗰班人都系投翻你嘅，你仲真系有民主选举系嘛？ 8000党员啊嘛，你都话系咪先？8000万党员啊！ 咁啊，但係就你見到而家咧，即係其實呢一、這個當然啦，即係佢雖然佢就話即係2025咧，佢就話咗即係 冇咗 係冇咗啦。咁但係我呢個係唔信嘅，即係當然，但係口頭承諾呢樣嘢就俾你威住先啦、嗯。因為其實你中國即係講真喺經濟上面嗰個權力咧，係為佢帶來政治上面嗰個絕對嗰個專權嘅嘛。其實呢個係呢個冇拗，呢個即係中共嘅國本嚟嘅呢個係。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叫佢放棄中国制造2025，即系等于要佢条命，系嘛？咁系一定系与虎谋皮嘅呢个系。咁所以点解你话好多人都唔信？ 有 时 啲嘢咧，大家听下好嘅。 啱、 啊。第一 ，Cam Credit 嗰条友咧，亦都系吹大咗。 系、哎。 第二，话唔搞嗰条友咧，亦都系半心半意。 咪咯。 以我对阿习喺近呢几年嚟嘅性格， 嗯， 佢咧就真系咧 硬过铁啊！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嘅人，嗱佢系熟读《孙子兵法》嘅、 嗯。 我觉得咧，今次佢系即系呃住你先嘅啫。怀念你要推到 claim credit 啊嘛，我唔需要 claim credit 噶，我又唔需要定期有选举，系嘛？你要啫嘛，咪俾你威下咯。咪、 嗯、 所以我担心就系呢样嘢咋。 嗯， 喂，随时将我哋啲嘢嚟 trade 啊，条契弟。 嗯， 系咪啊？ 嗯， 好。差唔多啦，系嘛？ 仲有一样嘢补充嘅，你嗱有啲实质嘅，而家你见到咧，即系大陆嘅改革咧，有啲嘢实质系做紧，譬如好似银保监啊，郭树清喺度讲咧，就系话而家大型银行啊，即系嗰啲即系银行业啊，对民企啊，要真系要实质地要支持咯，系嘛？即系整体唔可以少过50% 咧，就借俾呢啲民企噶咯， 即刻，所以 咁啊，即系 即刻濑嘢。 我见到即系我见到信报好笑，佢话呢啲咧等于咧，即系其实呢个贷款大连降，等于吓。 咁所以咪嗰日即刻股市跌咯，因为内银 即系嗰啲内银就扑街啦， 内银股撑嘅，喂大佬你以后借钱你冇得收，落雨收遮，几危险啊大佬， 系啊系啊， 咁、 啊、 你咪好危险咯，咁你 其实所以夹 硬要喂夹硬个指标系50%， 唯一今次咧成个中美贸易战咧，即系从损害老共嘅角度咧，我反而我觉得系呢个范畴、 嗯， 原本咧留学上咧就系谂住咧系收紧个银根，系、 嗯、 搞好啲即系贷款嘅规则。嗯，即系唔好乱咁借钱， 而家收唔到啦，而家。 但系因为今场中美贸易战咧，佢收唔到啊， 仲要新40,000亿添。 唔系嗱，中国嗱，我又咁睇啦，我即系成日觉得中国佢话去杠杆咧，其实揾鸠笨柒嘅。 系 佢去杠杆咧，其实就揾翻中产啲钱。 嗯， 因为佢觉得已经因为嗰40,000亿出咗嚟，同跟美国一齐喺度救市，跟住滴漏效应，而家就全部令到下低都好有钱。 嗯， 所以佢直情咧就借啲民企。喂，唔俾啲錢你哋借，跟住就借咗你哋民企。咁但係借咗啲民企，其實呢個都係美國發覺嘅，因為點解？因為所有民企就變咗俾國有資本咪控制曬咯。咁咪變咗中，變咗就國有國家嘅資本主義。就喂，將來發展係好方便，特別喺新科技發展。喂，而家其實人類面對2025嘅兩年後嘅危機係乜嘢咧？我係知嘅。嗰、那個危機其實就係話，當新科技發展嘅時候，即係亞馬遜啊。阿里巴巴、腾讯呢啲咧，突然间将全所有嘅而家做紧嘅行业全部取代晒佢，因为你所有嘢先挤到落去啊嘛。咁但系如果中国佢今个礼拜喺陆家嘴访问嘅时候，习近平话：，喂，我哋摆共产党嘅党支部喺嗰、那个嗰啲私人民企里边嘅公司咧，唔系想蚕食间公司同埋控制间公司。 嗯， 其实佢咧，我觉得佢系想运用。呢、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咧，係要啲民企配合將來呢啲科技公司嘅發展。喂，喺美國嚟講係好驚嘅，同埋美國嚟講咧，係佢哋做唔到，因為佢哋民主社會嘛。佢而家亞馬遜去蠶食曬啲喂啲藥賣藥咁樣。 所以佢阿習咧加多句啦，即係講中國嘅問題，就係咧佢有個諗法就係咧，佢同真係意識形態嘅衝突。係 啊， 即係你諗下改革開放咁多年，點會？走回头路玩国进民退嘅， 咁而家调翻转唔讲， 因为真正能够令到嗰个地方能够成功发展嘅资本主义，正如福山咁嘅讲法，就是、已经系有最终嘅历史决定噶啦。 系、嗯，所以 即系冇可能系透过即系规划嘅经济系解决咁啊、嗯。但系因为佢要考虑紧个政治嘅操控嘅问题， 嗯， 开始发觉一发不可收拾，系、嗯、嘛？你谂下而家嗰啲国企，我唔记得咗边个。send 我啲同事 send 有间公司俾我问我敢唔敢做呢间嘢嘅 audit， 我一 check 嗰公司，话屌咩有党组嘅喺个公司嘅网页度，咁啊吓死大佬，因为对我嚟讲好陌生嘅嚟，咁啊我好少出。 佢间间公司都有嘅， 我知道啊。嗰啲连嗰啲咩专业学会啊，嗰啲都有嘅。 系啊。 吓、 啊、党组织嘛， 有一格喺度嘅喎，大佬 一定有噶 个架构啊，你架构系党组织嚟嘅， 有制造好多就业机会、啊，大佬 有翻咁上下规模，你都有一个党组喺度噶啦。但问题就有呢啲要你做核数嘅咁样样，即系有时你要上身啦，系咪先？ 系、哎、我唔同你搞啊。 咁但系你个问题就在于咧，即系其实佢而家佢叫做系，即系佢拣啲民企嚟，即系叫做系搞喂。就正如头先阿柳 Sir 咁讲，其实唔系呀，即系其实佢都系揀一啲 唔系啦 有潜质嘅民企咋嘛，即系你话即系配合国家政策，你估个个民企呀、啊、都会同你即系一起搞咩？ 因为佢知道一个问题，如果佢喺政事上需要咁样去做 control 嘅话 ,political control,、 嗯、 收紧嘅话呢，佢发觉其实你过去嗰二三十年嚟嘅经济发展衍生咁多嘅所谓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呢嘅私营企业呢、 嗯、 其实开始係脱缰野马㗎。 係呀，控制唔到㗎。 你制造咗咁多嘅中产阶级出嚟，嗰啲咁嘅专业又好，嗰啲咁嘅职业阶级都好，其实已经係脱离咗，或者根本系冇需要喺物质上， 咁 系依靠老共嘅， 咁咪变咗老共，唔系变咗美国佬嗰个现代化理论，咪即系唔系最 开始有效噶啦， 咪最终会实现啦， 开始你噶啦， 系啊，佢当佢摆脱到你党嘅控制嘅时候，就一定会最终实现。点解老共唔可以放弃中国制造2025咧？佢唔可以唔国进民退噶，佢国进民退，尤其对于习近平嚟讲，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咧，佢本身就对国企要做强做大有个迷思喺度嘅，呢个此其一。第二嘅理由咧，而尤其而家系中美贸易战嘅关头咧，即系呢个有权斗逻辑。如果佢唔再进一步，佢就等于就退一步，不即系权力嘅嘢就不进则退嘅。如果你喺贸易战里面处于被动嘅位置嘅话咧，你系随时俾你自己政敌清算嘅。呢个系系嘛？佢多次有咁嘅危机噶啦，即系你上次嗰、那个即系北戴河会议嘅时候，咁啊即系当然佢自己又即系唔知玩咗啲乜嘢，冇事啦。系啊，咁喂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即系你喺大陆嘅权斗逻辑，唔系你死就我亡啊！咁所以不如我自己错嘅话，我都要错到底，系嘛？喂，而家扑街啦！即系大家俾多啲权我啦！即系再玩翻以前咧，佢点样即系控骗呢一个？ 唔会噶啦，我觉得佢噏下嘅啫。 而家开放咗噶啦， 佢噏下啫。后屘佢都即系 withdraw 翻呢个讲法啦，即系话其实佢咧查老士沙煲，搵个唔知咩学者出嚟喺度写。 吴小平 系啦，咩郭俊文，睇唔到唔系啊嘛？你走回头路， 似吴小平嘅好捻多人噶， 我知 嗰啲黑 系你噏嘅啫， 嗰啲党笔系 咪啊？郭俊文退，连我都听到啦。系嘛？我都费鬼事理佢啲嘢噶啦。 佢今日出嚟调翻转讲话唔会咯。 O K， 喂，转个题目啦，系。 好啊，有 吓。 咁啊，你系咪想讲选举啊？ 选举九龙西几时话？十一月廿五系嘛？ 两个礼拜之后啦。 好快 嘅 啫喎。 两个礼拜之后嘅礼拜日系嘛？应该礼拜日啦吓。咁啊就其实当然个选举气氛就好淡啦，其实就系、是。 都有啲 惊。咁啊就啊唔系嘅，咁你见到。阿玉敏开始做啲嘢啦，佢就话即係佢自己搞论坛啊嘛。咁即係搵埋阿即係当年个个都搵埋阿李卓人嚟啦，佢就讲到明如果李卓人唔上嚟嘅话呢，我就喺街头追击你嘅，佢就话。咁啊即係。 呢啲黑社会即係空人嘅方法嚟嘅。 咁但係嗰、那个佢有一个人佢唔叫咗佢去，佢又俾佢上去访问喎。 边个咧？ 嗰个喺楼下嗌咪呢闹佢话话阿梁永祥叫俾封信佢，跟住又唔俾佢上去讲嘢嗰个。有一个都几过瘾啊！段片 咁啊，唔知啦。咁啊，即系佢主要佢都系用 My Radio 嘅名义去请人嘅啫。其实讲真就，即系讲真，就算李卓人唔嚟啊，你咪又喺网台嗰度系咁屌鸠佢，有分别咩？其实讲真， 嗯、 即系就等于就系、是、喂，明知你自己立场上面有偏颇，做咩要上嚟啫？系咪先？即系呢个我仲要咪为你脸上贴金啫？你都唔系一个即系喂，其实你同老共一样啊，你都系搞 propaganda 嘅，其实你个台都系， 唔系老实讲，咁啊等 做咩要益你啫？ 文汇话要搞个选举论坛，喂，我都要谂、啊， 梗系啦， 喂，我真系要谂杯唔杯葛你、啊，大哥，我九成九都系杯葛噶、啊，喂，同样道理，喂，点解唔杯葛你？ 嗯， 系嘛？喂，点解要帮你喺面上贴金先，大哥？ 咪、嗯、就系咁嘅道理啫嘛。 我点解要仲同你即系喺背后阴谋里边嘅同场交技先？ 嗯， 系咪？我点解要俾个 exposure 你咧、嗯？喂，我冇完全冇参与过，但系如果我系人嘅 adviser， 唔好去啦，系嘛？ 嗯， 去都傻仔啦， 费事搞啦。 咁另一个 会多啲人睇噶嘛？ 另一个现象， 喂，到时你违反嘅选举游戏规则，你做咪霸 系啊？ 咁咬得你死 啦！以前喺商台嘅时候，佢 甚至乎揾啲人围你，系咪啊？唔跟游戏规则嘅时候，明明系一分钟，哇！你个主持可以无限噶嘛？咁我仲理解， 唔系佢以前试过啦，喺商台嘅时候，佢沾沾自喜咯，咪就话我会嗰阵时即系商，我自己做主持嘅时候会有轮人哋噶咁样样， 系咯，喂喂， 唔等于啱噶嘛，大佬啊， 大佬 啊， 呢个世界中你一次计容易啫，第二次就好难 嘅。唔系，其实呢啲根本就狐假虎威，正正就系因为你后面有个商台喺度，佢系一个主流媒体，你先可以咁样做啫嘛。 而家。你买 radio 都排名输俾花生台啦，屌花生台都未去搞， 输咗好耐啦，其实、就是、 啊输咗好耐， 即系如果你话睇 YouTube 嗰啲吓， 系咪啊？喂，如果我系阿基嘅 Visa 都会咁讲啦。如果真系 D 100去搞，你都谂清楚啦。 嗯， 一样啫嘛嗱 ，D 100而家系排名第一噶啦，系咪？ 嗯， 咁佢搞啦，咁你阿基去唔去？阿基去唔去先？ 阿基啦， 不过阿基又唔惊，因为点解咧？佢系 underdog。Underdog 咧喺呢啲咁嘅场合咧，一定要用尽所有机会嘅。喂，但我系 upper hand 嘅人，我点解要蚀呢啲章俾你咧？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嘛，明知你有立场嘅，明知你未必系跟游戏规则嘅，最多俾选举委员会谴责下你，又如何啫？ 咁我唔认，我唔认同阿仁哥系 upper hand， 其实佢就好大镬嘅，而家系。 唔系，我都形容咗啦，得四个字啫嘛。 佢好大镬嘅，其实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 叫兵凶战危啊。 系啊，即系所以大家唔好觉得即系唔重要啊，好重要啊。即系尤其而家你见到，喂，个个礼拜都嚟嘅，一个礼拜，喂。先禁咗呢个芭蕉草之后就係禁完马海系咪双马事件喂即係当你香港人死嘅。跟住而家嘛即係你陈建波喺度讲喂你唔填海嘅话呢香港人食草唔系系咪食草啊定系讲咩佢就话。 食乜都好啦。 系啊即係佢就话即係佢讲乜你啲乜说话喂你而家建制派几嚣张。喂俾佢轻松地通过成个叫施政报告。系嘛，即系嗰个 讨论都唔准讨论，今晚又要即早收工。 系啊，你嗱，你而家见到啊，你反对嘅，反对致谢嘅，系得廿票嘅啫，其实全部泛民咯。咪而家问题就系泛民嘅票唔够啊嘛。原本我哋赢嘅，原本我哋上次喺2016嘅时候，我哋大胜而归啊。但系问题点解而家去到而家今日咁样嘅情况，就是、因为 DQ 啫嘛。 中共你上次啊，姚松炎都已经俾人偷咗鸡噶啦。今次就睇住你嚟食住上， 咪咯。 所以我话喂，好简单嘅道理啫。你攻击李卓人，佢都做咗成廿年议员啦， 咪咯。 你咪噏到两三个 point 出嚟， 系、哎、啊！你咪 我当嗰啲嘢系错啦。 啊 ，OK， 喂，咁玉敏咧做立法会议员嗰时候咧，喺重要关头投弃权票咧，屌我都未同你计数，嗰时嗰个咩议案话？ 网络廿三条嗰啲啦，系咪？仲有跟住嗰啲咩啦？港事嗰啲问题啦， 唔好同人哋数呢啲嘢啦。OK， 嗱，大家知嘅，大家玩个选举嘅人。OK， 冯检基已经鬼拍后尾枕完，话自己有40000票，40000票，咁你参选嚟托啊？你输梗啦，你真系叫唔好人投俾你。OK， 嗱，李卓人咧系问噶啦，因为我点估咧，阿基10000-20000票系走唔甩嘅，但我见佢咧个势咧喺条街度咧，又好似真系唔系好差噶，我见嗰啲相吓。不可能俾啲相你睇嗰啲啦吓， 系咁啊，即系咁，梗系输人不输阵。 喂，如果你话攞两三万，绝对系唔出奇。喂，咁啊，李卓人就好问，好问，好问嘅。 嗯， 冇错。 所以今日阿毛嗰个宣传咧，我觉得 OK 噶。 系咪啊？ 就系佢有个video 啊嘛，就叫啲人唔好掉落海啊嘛。你如果唔投李卓人，你即系等于投咗陈海欣，即系等于投林郑月娥啊嘛。个 message 好简单嘅，唔需要搞到好多理论出嚟嘅。唔需要长篇大论嘅，喂，呢个就系事实。 你睇下而家，你睇下而家阿张建宗，佢喺联合国讲啲咩说话？佢话香港嗰个人权冇问题啊，即系你话香港嗰个新闻自由即系受到践踏咩？我哋有80多间传媒机构，80间传媒机构证明你冇问题啦咩？喂，你睇下大陆而家有几多间传媒机构？嗰啲全部都系为党说话添， 咪咯， 系咪？ 关个数量。 跟住咧，跟住咧就系话咧，哇！你唔好话我哋欺压民权啊，香港啊！就系、是、过去一年啊，嗰、那个示威游行数字啊，系20年新高。 喂，大佬啊， 关咩事？ 正正就系因为你香港越嚟越扑街，先至要上街游行啊嘛！你系倒果为因，哇！呢啲咁嘅扑街真系自我感觉良好。喂，梗系要即系、就是、喂，当系有我哋争取任何一个选举嘅机会、嗯、投票嘅机会， 去对抗共产党啊嘛！ 系啊，刮佢一巴啊嘛，大佬啊！即系如果唔系佢真系越嚟越嚣张嘅，真系。 所以林郑都要炒。 所以佢今次咧系机关算尽噶，算咗咁多。揾下机出嚟，咁多位入，系、嗯、嘛？喂，所以今次泛民老实讲，喂输就正路嘅噃。喂，佢玩到咁尽， 咪咯？ 揾下机出嚟，但系如果你对未来仲有一丝希望嘅话，将你嘅希望唔好寄托喺特朗普身上。今次咧寄托喺11月25日嘅选举身上边、嗯，你都唔该 call 下。 啲朋友， 你自己投唔到九西， 我投唔到啊， 都 call 五六个， 啊、有几多做几多先啦、啊。 喂，你呢个系好基本嘅， 系啊、 嗯、，OK， 你对抗共产党喺你面前嘅战役，你自己都唔打， 啊， 系咪？嗱，我就已经讲到口臭啦，我特登嘅，我宁愿唔讲中美，讲嗰啲嚟托咩？系咪咁 Q 遥远嘅嘢？喂，最近嗰样嘢你管唔到？喂，我哋喺我哋控制范围嗰样嘢，你都做唔到。 嗯。 喂 ，call 五个十个，喂一传十十传百，话俾佢听好紧张。 喂，咁人哋美国人都有五成投票率啦，大佬。 喂，美国人，喂民主嘅制度有一样嘢好处就 系 会识得修正错误噶嘛，大哥系嘛？两年前错咗，今次仲唔理？ 咁我行出去投票啦。 喂，你上次姚松炎都甩咗碌噶啦， 咪咯？ 喂，今次 再 睇住你嚟食，玩到咁尽，起码拆你万零二万。如果个选举气氛好似正如你嘅现场德巡咁讲，系咁嘅势嘅话咧，喂，你仲唔 call 多五票十票？喂，真系好难搞的。咁不如大家翻去瞓觉算啦。 嗯。 喂，你系咪想咁先？我唔系叫你咁做啊，我问你系咪想咁啊？你系咪想面对一个咁嘅局啊？ 嗯。 我想最后讲一样嘢就系、是，喂，点解大家会将个希望寄托喺美国人身上？我都想，但喂， 得唔得咧？ 问咗自己先啦、 啊，俾个机会你自己都识上噶，人哋最多系俾个波你，个波始终都要你踢得入去先得嘅。其实就 喂你自己喺你自己控制范围嗰类嗰样嘢里边，能够有机会对抗老共嘅，你都唔去做，你寄托一个千里迢迢咁遥远有自己嘅国家利益嘅人身上边，咁捻唔务实嘅做人。喂，我同大家嘅立场唔同，系建基于呢一个基本点啊！氹大家开心用乜意啫？ 系啊， 系咪？好似某啲网台咁都费事开名啦，日日喺度搞呢啲咁嘅嘢，氹大家开心，日日喺度打飞机，打到精尽人亡啦，终于醒啦！醒嘅重点系在于咩咧？是你自己做翻你自己能够喺控制范围嗰 part 嘅嘢啊！11月25日，九龙西嘅选举就系、是、希望同绝望之嘅挣扎嚟嘅，大哥。你想仲有希望嘅话，你就一次过打低老共，打低嗰班伪本土派，等我哋以后冇得借呢啲机会出嚟搵水。我话嘅 ，OK。咁努力为阿基助选， 咪咯傻 的，切个头来都唔信啊！飘差唔多啦，今晚 仲有一句嘅补充嘅可以系咁啊！嗱，呢个礼拜啦，终于见到好似民协啊，即系有即系部分嘅一啲即系成员啦，就帮阿仁哥去上楼拉票嘅。咁啊，如果真系有做嘅话咧，咁事实上我哋见到相有做啦。咁我觉得都应该鼓励下嘅，系咪？即系我哋都认可呢种咁嘅行为嘅。 批评咗好耐，我哋 系啦， 批评佢冇做， 系啦系啦，即系 上 好似杨旭佢有做嘅。 上个礼拜日啊。我有个学联60周年嘅 聚会，哇！你系、啊、你同阿冯伟光好 friend 喎。 唔系，我先讲个重点先。有两个即系啲师弟走嚟同我讲，唔好再咁话民协啦。 即系有做嘅佢哋， 阿崩叫狗，越叫越走 噶。呢、這个系噶， 即系我话系。 呢、這个世界有啲人扮演唔同嘅角色噶嘛，咁你咪劣打佢咯， 咁啊大家鼓励佢啦， 打佢咯， 唔系佢有做，如果有做嘅话，都应该 appreciate 下嘅，即系俾翻 credit 佢嘅， 所以今集希望佢 唔好理咩理由。O、okay? K， 总之 嗰样嘢唔重要嘅， 有做就得啦。 不过怕俾人话又好，怕俾人揼，怕俾人日后追击都好。 真系洗楼嘅话咧，最好约埋人过啦，即系起码有真人喺度咧，唔同啲嘅吓。即系你起码你握个手啊，即系有老人家啦，即系其实好重视个 personal touch 噶。 喂，你嗰度几百飞噶？以我过去嘅经验啊， 好重要噶。 你当区区议员。吓、啊，嗰四五百飞咧，唔系泛民主派基本盘嗰啲咧， 收翻 喺中间嗰度收翻翻嚟咧， 收翻 四五百 好重要嘅， 十个区就四五千嘅 ，at least 啊，至到一万噶啦，大佬， 好紧要嘅。 喂，唔靠你， 唔敢 焗你，仲得了？ 我知道啊，即系其实譬如好似你学，即系唔同人唔同做唔同嘢啊。阿黄碧云嗰啲，佢咪话咯，净爱踩场啊嘛，搞到你好急啦。咁变咗，即系 唔系你系要咁噶？喂，有啲人系要咁噶。佢有咩办法啊？大佬咁中意搲烂块面做丑人啊？系我先咁噶咋？阿哥系咪？咦，你好似冯伟光咁，你啱啱讲咗冯伟光，哇，佢又真系几好嘢噶喎。 你系咪饮醉咗嗰次？ 我冇饮咗，因为我其实唔系同佢同台嘅。 喂，好邪恶啊！佢样周围黐影相个样。 佢主要呢啊，我都几有面喎、啊，原来系揾戴耀廷同我、 啊。系啊，点解正情出咗你张相啊？ 唔系我睇 Facebook 啊。喂，咁我冇理由屌行开啦。我唔系咁嘅人嚟噶嘛，虽然有时会，啊、但系咁嘅场合系咪？佢又自己报名嘅，咁啊话晒以前系学联会长嚟嘅，咁 真系 系嘛？咁喂，我系同佢唔同台嘅，自己走埋嚟。 真系好厚面皮，真系好 厚面皮。唔系，大家要学呢样嘢。 啊， 冇咯。 喂，佢敢去咧？ 一定沟到女嘅呢啲，起码就。 喂，佢又沟唔到，奇怪。喂，佢敢去已经系奇怪 嘅。系啊。 因为点解我之前已经收到 message？ 仲系屌冯伟光嚟，阿土你对付我，点对付佢啊？大佬你黐线嘅你真系。 咪咯。 系嘛，大佬有 咩叫对付？ 阿达哥有冇去啊？ 阿达有啊。 大哥话如果远远见到佢都唔会理佢噶，佢话 你唔知嗰日 吓， 喂我都算系厚面皮，我发觉而家原来，我嗰日又饮大两杯，一早因为我一早去已经攞咗威士忌去代自队嘛，所以搞到成鬼系咳啦，但系都未好翻，冇人理佢入场嘅时候， 点解唔得意咧？ 喂，大家当睇唔到咯， 啊， 因为我牵当 佢唔面懵嘅咩？佢 我当自己咧，因为我知道嗰啲友系唔会招呼人噶嘛，咁我已經幫手喺度招呼嘅，即係例如葉建源又好啊，達啊，麥海華嗰啲，話大佬嗰啲老鼠忽嚟噶嘛，咁都幫手打下招呼，因為驚啲靚仔靚妹唔認得佢，咧自己跪住自己玩啊嘛，冇人理佢，係得我條友，馮偉剛咁樣喺度喝佢，屌大佬， 咁佢咪同你張相， 佢好開心啊，即刻， 好開心， 啊， 咪但係嗱，我覺得做人有時咧，從個反面去諗咧就係，喂佢都好 EQ， 嗯， 咪佢真係好 EQ。喂，你明知嗰度系反对派嘅长年累月以嚟嘅集，啲、人咧系政治上咧一嘢就已经判断咗咧，系唔会即系同你老死不相往来。阿达哥仲好笑，跳，你点解唔话俾我听佢嚟咁？我鬼知， 系咪当面屌柒佢啊？系咪会？ 咁佢你又唔系当面屌柒佢？唔系啦，你都讲啱。 唔系佢嚟，你唔嚟啊？ 系咪？你就系咪指住个鼻哥嚟闹啊？大哥， 系 咪抢麦啊？你大佬，系咪咁大佬，我哋唔係主場嚟噶嘛，我哋係 part of 嘅啫，大佬，我哋其中一屆半屆嘅人啫，我哋點可以咁做噶？係咪人哋嚟到七八十年代殺到落去呢、這個千禧？ 係啊，唔係，不過我覺得你又冇話邊個咧，冇話歐軒咁醒啦，因為歐軒咧，即係俾佢黐完影咗張相之後咧，佢都自己出個 post 係消毒嘅，其實就係話， 即係做埋啲嘢我覺得見到人。嗱、 啊， 證明呢啲係懦夫性格嚟嘅。 你覺得懦夫？ 唔係，同埋係要即係跌咗落地下，仲要執翻身彩 嘅。嚇、啊， 咁、okay、你同人影嚟做乜啫？ 係。 喂，你知唔知我同佢同歐軒嗰張相冇似一張係嘛？ 係啊， 係佢自己走埋嚟噶，馮偉剛特登去我個台，因為我個台唔知點解無端變咗主家席啊。 係咩？ 佢係兜路過嚟，跟住你自己歐軒喺老遠走過嚟嘅。 佢自己都要走過嚟啊？ 因为我排 seniority 嘛，我唔知边个排啦、 哦 okay ， 所以我变咗主家席嗰度咁上下。你自己就你自己同人哋影完张相、 啊， 你又要自己消毒， 咁、 啊、你做乜？你咪影完咪影咯，啲、嘢就话对唔住，我唔同你影啊。 啊， 系你够吉先应该咁做嘛？ 冇啊，冇啊，冇、啊。 你事后补非有托用，系、嘛？我唔会补噶。 佢可能佢有啲 喂，咁你话要同我影， 咁啊好欣赏我哋大军阀，咁我哋得闲咪上嚟俾我哋屌下啦，咁啊好啊，咁啊 吓真系 系啊，佢系咁讲喎， 咁好啊， 你即系话 佢嗰一刻嗌好，你都系 call 嘅时候，另一件事啊，大佬系嘛， 系啊，佢讲到佢出个 post 嘅时候，好似话有听节目噶， 佢话佢有啊， 系咯， 啊，唔系我盛赞佢啊，喂，你做人系要咁样能屈能伸咯。即使你变咗即系梁振兴第一路头，系咪一尋八踩嘅情况之下，喂，我惊咩你啫？你近200人系嘛，个个都肯定系冇一个同佢清插场同啩。杨宝希都同佢唔同啦，当年国粹派系咪都写咗本雨伞嘅书啦，深切反省啦。 即系佢本身佢有好面懵嘅， 一条友啊， 佢本身佢系有好面懵一面嘅，系嘛？即系佢系好，即系佢本身好惨 嘅。呢啲人嘅 EQ 先点？我发觉我一定做唔出。 如果唔系，点会跟阿梁仔揾食啊，大佬啊？ 喂，呢啲人先点啊？发觉 系啊。 喂，跟住自己 post Facebook 啊。 系啊。 喂，呢下嘢先好嘢，大佬。 吓。犀利啊！所以其实佢做呢啲嗱，你唔知咩？即系原来你即系嗰阵时啊，佢咪爆咧，即系台湾咪爆嗰啲咧，即系有啲咩嗰啲间谍特工咧，即系做啲学生特工咧，即系点？佢有个价目表啊嘛。 嗯、 即系如果你话同边个学生领袖影咗相嘅话咧，就收几多钱？倾个偈又收几多钱？ 屌，佢有冇收我钱嘅？大佬，我同 你嗰张相可能俾人 cam 钱嘅，你知唔知？ 我都奇怪、啊。喂嗱，佢唔好计， 原来你话唔介意， 唔好计咧几个人嗰啲啦，即系话我哋四个嗰啲唔算啦。喂，佢又唯独是我同戴耀廷嗰张咧系 separate 嘅啫 ，cam 钱啊，你两张 cam 钱。 喂，屌，原来我有加噶，仆街。 系啊， 喂，早讲啊，大哥，快啲嚟啊，大佬。 你唔知正情咪铺咗你张相，你做埋新闻啊？嗰、那個仲值錢啊！嗰、那個 唔係啊， 咁你咪訂咩咯？ 我後屘就係因為睇咗正情，我想去 Facebook search 佢嗰個嘅 Facebook 啊，我先見到唯獨是我同戴耀廷係 separate 嘅咋。就算佢影嗰啲相咧，都係有四五個、啊， 唔 係 好重視你 啊？個㗎，係 啊， 跟住仲作咗段 status 咩大軍閥啊？你個大佬、 啊、 嚇到啫 嚇！見到我懟個箱咩叫捐錢啦、啊？ 屌，原来同佢同 冇啊，大佬，你捐钱， 我俾咗你啊，大佬， 洗水唔清啊，真系。 喂，我哋佢而家冇嘢捞，我哋唔系俾紧佢啊，大佬。喂，咁啦，叫佢上嚟开个节目，我哋俾紧钱佢啊，屌，我哋收购佢算啦，大佬，听佢有冇嘢爆下政府啊，不如啊，屌，大佬，就讲下啫 吓。即刻 call 你丁招， 今日真系爆晒，今日爆晒钟啊！一讲到冯伟光就收唔到。 系应该开始讲冯伟光啊嘛，大佬。 好， 下个礼拜讲咯，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